增光是什么意思呢？增光的意思就是增加光荣，增加光彩，美化，或者是使人或者所代表的事物更具有吸引力，更令人喜爱。所以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看出耶和华所创造的万物都能够为耶和华呢增添光彩。例如耶和华创造了天上的众多的灵体天使，就好像他一样璀璨生辉，光彩夺目。虽然我们看不见耶和华所创造的天使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，很多的天使呢都在崇拜耶和华，在天上呢是闪耀发光的。所以我们看看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，除了上帝所创造的天使，还有什么呢能够为上帝增添光彩呢？我们看看这篇经文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经文说，高天宣扬上帝的荣耀，穹苍述说他双手的作为。不错啊，如果你们有留意到上帝所创造的万物，包括宇宙的天体，你会看见非常的漂亮是吗？虽然的浩大，非常的夺目。那我们再看看耶和华所创造的地球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球呢，它就好像一颗蓝宝石一样，美轮美奂，色彩斑斓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我们再看深一层，地球里的美丽的风景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壮丽的日出，有吗？非常的漂亮啊，布满白雪的山岭，还有呢，奔腾不息的瀑布，非常的令人赞叹啊！上帝的所有创造都能够为上帝带来光彩，还有呢，高大挺拔的红杉树啊，非常的雄伟，是不是？此外呢，千紫万紫千红的花朵呢，很想去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通常旅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观赏啊这些花草树木，还有呢大大小小的动物啊。是的，如果我们有留心观察的话呢，耶和华所创造的万物 的确美丽无比啊。充满艺术感，设计精妙，多姿多彩，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都为上帝带来光彩。还有一个耶和华所创造的登峰造极的杰作，那就是人类。也就是说，耶和华创造人类也能够为耶和华争光。所以耶和华呢创造人类的始祖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，他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？垃圾桶吗？不是，耶和华把他们安置在美丽的乐园里，风景如画的地方，就是伊甸园。然后吩咐他们做一些事情，请看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经文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上帝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，要繁衍增多，遍满地面，开拓大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天上的飞禽，和地上各样爬行的活物。所以耶和华呢创造亚当和夏娃，让他们也有美化的能力，去美化所有的环境，去照顾所有的创造物。所以把整个伊甸园，把伊甸园蔓延到整个地球。所以这表示说，人的确能够为上帝带来争光了。虽然今天我们人不完美， 但是我们也是还有这种美化的能力。例如人会喜欢花一大笔钱去装修自己的房子，去修饰自己的仪容，或者是你看到我们今天聚会所，你一进来看到非常的美轮美奂，这也是弟兄姐妹花了一些钱去装修这间聚会所，直到聚会所呢能够为上帝争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上帝争光的呢？我们再看提多书二章十节，这里有告诉我们还可以在哪一方面为上帝争光。请看这个提多书二章第十节，所以经文说，二章十节，不偷窃，倒要尽力显出忠诚，以求什么呢？凡事为我们的上帝，对不起，为我们的救主上帝的教训争光。所以经文说得很清楚，凡事上，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属灵的事物，我们都能够为耶和华增添光彩。所以比如 就好像我们一进来聚会所，我们看到那个 门柄、银色的门柄是闪闪发亮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常有人去擦，是吗？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门柄是闪闪发亮的。但是如果想象一下，如果两个月三个月都没有人去擦这个门柄的话，它还会发亮吗？它不会发亮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上帝的教训，上帝给我们的劝告，给我们的提醒，如果我们没有用在生活上的话，谁会认识上帝的教训呢？不会啊，因为没有人从上帝的教训得益。但相反的，如果我们经常的去把我们所学到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把上帝的教训反映出来，让人人都能够看见，借此呢为上帝的教训争光。虽然经文说凡事我们都要这样做，但是今天的演讲呢，我们主要提出五点了，就其中的五点我们来逐一的谈谈。那么我们怎样让上帝的教训能够被吸引呢？可以吸引别人呢？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争光的意思，是吗？让人所代表的事物都能够更吸引人。所以我们主要谈，我们先谈谈这个在传道方面，这是第一点呢。我们首先传道代表谁呢？是代表自己吗？我们传讲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话吗？不是啊，我们传讲是，我们代表的是耶和华，传讲的是他的话语。因此呢，我们要用心的准备我们的传道工作，提升我们的传道的技巧。这样做虽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在每星期都通过聚会的手册，可以帮助我们许多的传道一些技巧用在我们的传道工作之上。所以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我们 准备传道是马马虎虎的，别人连听都不要听，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我们能为上帝的教训争光吗？不能呢。但是如果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，我们尽力的尽量的帮助别人听到上帝的话语，就能够为上帝的教训争光。所以我们受到鼓励呢，我们要用心准备我们的传道工作，不断的在这一方面精益求精，就能够为上帝的教训争光。此外，除了传道之外呢，我们也受到提醒啊，我们去传道的时候，我们的服装也要整齐端庄。如果是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进去一间住户的家，脱了鞋子，我们的袜子是破一个洞的，所以这住户留意到了，你多么的会推理，你长得多么的吸引人啊，他可能 他不专心啊，他是在看你的袜子那个洞，会吗？会有这样的情形吗？有时候的确会啊。所以我们的衣着整齐，然后我们的书刊，我们的刊物，我们的传道带也要整齐啊，不要我们拿圣经出来的这个掉那个掉啊，也会令住户分心的。 所以这次就是在这几方面我们传道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啊，我们要为上帝争光，保持整洁，衣着打扮也要整齐端庄。除了传道之外呢，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，诗篇133篇第一节。诗篇133篇第一节经文说，看啊，有翻到了吗？诗篇133篇第一节，所以经文说，看啊，弟兄团结同住，多么美善，多么可喜。是的，我们想象得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团结在一起呢？就好像今天的聚会一样啊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专心的聆听演讲，一起翻开圣经，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，一起受上帝教导，就好像经文所说的弟兄姐妹呢都团结在一起。所以大家的衣着怎么样？看到啊，一眼看下去都整洁端庄。试想象一下，如果有新人进来，哇，看到我们大家都这么专心，大家的衣着也很干净，会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，岂不是可以为上帝争光吗？的确是的。所以还有刚才我们有提到的，就是我们的聚会所美轮美奂呢，并不是说它自然而然就会美轮美奂，而需要经常的去保持，经常的去有人打扫。所以这点的确要称赞弟兄姐妹啊，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会众里呢，我们有分为三个小组，轮流的不断的，每个聚会后都会清洁，做一些基本的清洁，然后每两三个月呢又会做一个彻底的清洁，所以使到这个聚会所呢美轮美奂，也让新人看到的时候呢称赞，给我们称赞啊。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，也是要清洁，也是要维修我们的聚会所，就能够为上帝的教训带来争光。这第二方面，那我们看看在第三方面，工作，我们的工作的地方，亦或是我们上学的地方。所以这个环境跟我们在属灵的环境当中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聚会所我们传道啊，身边都是见证人，所以我们有好的品行是吗？但是如果我们在世俗人当中呢，只有我们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，我们的行为没关系吗？我们做什么都没人懂吗？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是吗？这里有一个经验呢，想告诉大家的，比如是在工作上的。那么有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呢，他经常遭受到同事的嘲笑啊。但是公司里呢，却有一个女同事是耶和华见证人，却不一样的态度对待他。他对这个人呢，非常的尊重，对这个矮小的同事呢，也谦恭有礼。所以这个同事就很奇怪，他说别人都嘲笑我，为什么你跟他们不一样呢？然后那个女同事就说，因为他在生活上实践圣经的原则，对人谦恭有礼呢是圣经的吩咐。然后他接下去呢继续的跟他分享圣经里的奇妙的希望。所以这个男子呢就受到这个女同事的行为吸引，他就开始学习圣经，后来呢在行为上也做出进步。那么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呢，他的亲属也留意到，诶，他也行为上很大的改变，也不但吸引他自己，也吸引他的亲朋好友。结果呢他的亲属中呢也有几个人呢也接触了真理。所以从这个经验让我们看出，我们的好行为不管我们身边有没有见证人，的确能够吸引人来归附上帝的主旨，来认识这位上帝。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会众，我们岂不是感到非常的光荣是吗？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位姐妹，在工作上也表现基督徒的品质。那在学校又怎么样呢？其实情况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在学校这里也是有一个经验啊，就是一个小学的教师，他去参加见证人所举行的大会，然后他踏入大会的场地之后呢， 他留意到见证人的儿女所表现的态度呢，使得他感到非常的惊讶。例如他说，学校的学生如果能够像这些见证人的孩子那样专心的听课，进步肯定会越大。但是他觉得学校的学生都没有这样的专心。除此之外，他说在大会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一些年轻人能够长时间不但专心聆听，也手紧握着铅笔认真的做笔记。即使他们所坐的地方没有桌子，但是他们的字体呢也端端正正的。然后这个老师呢，他也留意到见证人的儿女呢，在学校的时候言谈、听课、衣着和打扮方面都与别不同。所以他说，他结论是他相信呢，这是由于他们素来所受到的训练，他们渴望赞美耶和华和整家人一起同心同德而产生的成果。所以学生在学校所表现的良好态度，也是会为上帝的教训争光。除了同学会看到受到吸引之外呢，连他们学校里的老师啊、校长啊，都会关注他们。所以很难说他们可能有一天这些人也会接受真理，岂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谨记啊，我们的行为能够赢得别人的好感，我们的行为也会令人反感的。所以我们要表现怎样的态度呢？就是要把所学到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。这是第三方面啊，学校和工作方面。那第四方面是什么呢？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，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，我们既有这些应许，就该洁净自己，除去各样玷污身体和心灵的事物，敬畏上帝，完全圣洁。所以以整体而言，我们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懂得洁净自己，除去各种不洁的事物。所以经文所谈及到的是每一方面都洁净自己，例如在思想、行为还有灵性方面。但是我们今天专注于讨论外表，因为内在的洁净呢，我们可能用一两天的时间都谈不完，那是以后我们再谈。为什么我们说谈外表呢？什么时候我们让人第一个印象留下好的印象呢？是我们内在为人吗？如果一个人刚刚认识你，他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吗？他不知道的。虽然我们有好的品行，但是在第一个印象中别人察觉 不到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外表却令一个人直接观察到我们是怎样的为人。所以我们主要在这里谈及就是我们的外表整洁干净。刚才我们谈及到了我们传道的时候整洁干净，聚会的时候整洁干净，但是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时刻无论是在家里也好，也都要整洁干净才行。例如我们的门庭，我们的门外面如果是清洁的话，可以为我们的邻居做一个好的见证啊。我们邻居常常看到，哇，这家人经常在打扫，他是耶和华见证人，原来他这么爱干净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肮脏的话呢，哇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很肮脏，这样如果以后有人去他家传道的话啊，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， 他的印象是什么？哎，你们都是肮脏的人，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 家里的内外啊，都要保持清洁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努力这样做的话，如果有一天朋友来我们的家，我看到哇，你们的家这么整洁，这么干净啊，那么他们就会联想到啊，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也是一位洁净的上帝，也是一位圣洁的上帝。所以情形就像啊，我们在外面看到人家的儿女啊，你看到人家的儿女，哇，他这么小就懂得爱干净，衣着也很好看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 他的父母是吗？哇，他的父母有很好的家教，教到他这么爱干净。所以同样的，耶和华上帝要我们保持圣洁也有类似的原因。他除了知道洁净可以使到我们身体十分的健康之外呢，他也知道我们保持洁净呢能够为他带来争光，能够为他的教训带来争光。所以无论是我们自己呢也好，我们的孩子也好，我们的家人都好呢，我们都预立呢帮助他们看出保持洁净的重要性。所以这是第四点呢。那第五点就是谈及到关于娱乐方面。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俗人，他们选择娱乐呢大都是暴力啊，跟通灵术有关啊，或者是跟苟且的性关系有关。所以刚才我们知道了争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争光的意思包括美化的意思是吗？把一样事情美化得非常的吸引人。所以你看到啊，今天的娱乐呢美化了撒旦，为撒旦争光，越暴力越好，越血腥越好。如果我们选择这些娱乐呢，我们帮谁美化，帮谁争光？帮撒旦争光。所以如果我们小心选择娱乐的话呢，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一些问题。我选择了娱乐消遣对我有什么影响？这些消遣的活动有没有鼓吹暴力，助长竞争的精神，或者是推崇国家的主义呢？这些娱乐需要我花费大量的金钱吗？会不会使别人在灵性上失足呢？那我选择的娱乐消遣会使我跟怎样的人来往呢？会使我萌生做恶事的念头吗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重要，会为上帝带来争光吗？所以如果我们有小心选择娱乐的话，反映出我们希望为上帝的教训争光。不是不可以有娱乐，而是要小心选择娱乐。有益身心的娱乐那没有问题，我们也有从事属灵的活动，我们也有从事娱乐的活动，但是要小心选择，显示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岂不是吗？所以我们来重温一下刚才我们谈及到的五点呢。所以传道方面呢，我们要懂得提升我们的教导技巧，书刊、衣着、我们的传道包等等，要保持洁净，直到那些住户呢看到我们的时候，第一个印象他们是洁净的，这能为上帝的王国信息带来争光。那么第二呢，在聚会方面，如果每个人都专心聆听，衣着打扮整齐端庄，也懂得维持聚会所的清洁美观，还有维修，使聚会所运作顺畅，这样也能够为上帝的教训带来争光。这是属灵方面。那还有工作和在学校方面呢，我们也要表现好的行为，好的态度，反映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增添光彩。还有呢，在洁净还有选择娱乐方面，我们也都应该显出光彩啊，其中包括我们的言谈举止、衣着打扮。我们也会谨记，无论什么事都好，就是提多书二章十节的，凡事都为上帝的教训带来争光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经文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好，都以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这个劝告呢为我们的生活重心。所以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做什么决定的时候，我们都记得这些经文，凡事都要为上帝的教训带来争光。所以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？让我们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呢，在彼得前书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，经文说，你们在列国中要品行端正，这样 别人不管在什么事上抨击你们是作恶的，也能亲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结果在上帝鉴察的日子荣耀上帝。是的，我们人人 都要让上帝的话语呢和他的圣灵在自己的生活上发挥作用。这样呢，当人看见我们所崇拜耶和华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觉得耶和华上帝是有光彩的。所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对人的言谈，还有我们生活上实践上帝的教训，确实能够吸引不少的人呢来归附上帝的主旨。所以如果我们努力为上帝的教训争光的话呢，表现好的行为，那么即使那些反对者不断的抨击我们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人人都有亲眼看见我们的行为。如果那些认识我们的人呢，他们会觉得这些反对者其实都在说谎的，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另当别论，那些认识我们的人绝对相信见证人是一群谨守上帝教训的人。所以这样做的话呢，不但为上帝带来争光，耶和华上帝也会感到很高兴。那他会给我们什么奖赏呢？所以经文说的，在上帝鉴察的日子呢，如果我们荣耀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创造人类之后，那么由于犯罪使到上帝的光彩失去了光彩四射，但是他还是继续的让人住在这个地球上啊，他的旨意也是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如果为上帝的教训争光，上帝非常的喜欢，他就会 委任我们继续的照顾这个地球。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，他也是希望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地球上繁衍增多，管理地球，使地球成为乐园。所以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机会在这个新世界里继续的永远的为上帝争光。 谢谢你，谢国康弟兄。鼓励我们，那么我们也期待下次你探访我们，同样做出这有鼓励的演讲。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把我们会众的爱带回去给你们的当兵会众，好吗？下星期的公众演讲主题是保持坚定的信心到底，也欢迎大家出席这个公众演讲的聚会。接下来我们会请宝顺弟兄来主持这杂志讨论。